罗斯奥运短跑运动员齐马努斯卡亚抵达日本的成田机场，预计他将会登上前往波兰的飞机。24岁的齐马努斯卡亚声称是投诉国家队教练未得他同意之下，安排他参加不擅长的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他寻求协助后获波兰发出人道主义签证，并被安排进入波兰驻东京大使馆。目击者话见到齐马努斯卡亚今朝坐车抵达成田机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0点，跌81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8，英镑10.821，瑞士法郎8.609，澳元5.751，加元6.201，新西兰元5.477，欧元系9.23，每百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2美元，卖出1,811.0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昼8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偏东方向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这个热带低气压正逐渐远离香港，但本港高地初时仍然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仍会在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请保持警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而家黄大仙啦、正德街嘅车啊。而家正德街去龙翔道方向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所以正德街嘅车咧就不能够左转去龙翔道。正德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去龙翔道啊。咁重复多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正德街去翻龙翔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正德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去龙翔道，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另外，由于裕东路同埋顺东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裕东路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顺东路，顺东路嘅车都不能够右转入去裕东路，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给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派一些即日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的目的呢都希望方便长者接种疫苗。每人如果我们维持住打第一针的人数超过30,000人，那我们都有机会9月底去到接种人口的7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今日好热喎，瑞文，你睇我着晒背心咁，都成身汗啊！ 唔系啊，世杰，我落街嗰时清风送爽噃，你睇我仲着住件风褛添。莫非我哋两个身处喺平行时空？ 呢个问题我要请教今个星期天文台团队解释俾我哋听，乜嘢叫做微气候？ 而我就请嚟一个现代木匠，教大家点样将木头废物利用。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8月4日，消息指一名43岁男子初步确诊，寥属本地个案。 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包括4人限聚令等，延长2星期。 澳门一家4口感染 Delta 病毒，今日启动全民检测。 联合国呼吁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在城市停火，否则后果灾难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8月4日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嗱，昨日同大家都讲过有关于政府最新嘅防疫措施，讲到喺学校方面，而家就话咧，冇规定学生咧一定要系打针翻学噶。不过就话咧，如果全校嘅教职员最少系70%嘅话咧，系打齐2支针啦，亦都系满14日嘅话啦，全校学生亦都系全校计啦，系打齐2支针咧，满14日啦，都可以系恢复翻呢个全校嘅全日面授课噶。咁啊，个别级别嚟讲咧，如果系全级打够即系70%啦，嗰啲嘅学生打够7%啦，14日啦，都可以全级咧系做一个嘅面授课，全日做翻嘅。如果个别一啲嘅学生，佢哋系自己啊，系打齐2针够14日嘅话咧，都有啲额外嘅放宽嘅。好似就话咧喺课程以外嘅半日咧，可以参与体育啊、音乐等等呢一啲非学术嘅活动嘅。另外見到而家話啦，學校嘅教職員包括埋咧一啲嘅文書人員啊、校工啊、廚師啊、校巴司機等等咧，仲有一啲提供到校服務啦，或者係經常出入學校嘅人士咧，都話要嚟緊都要即係至少打一支嘅新冠疫苗啦，否則嘅話咧。如果佢冇一啲嘅醫生證明佢唔適合打啦，咁就要咧每2星期咧做自費檢測嘅。嗱，具體呢啲措施嚟講，喺學校落實方面咧難唔難咧？係咪真係可以有機會達到70%老師打曬針，亦都啊70%學生打曬針，可以全校做一個嘅恢復面授課，全日做到咧？難唔難咧？呢個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嘅。有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劉振雄，早晨。 早晨， 早晨，刘振雄。 早晨，刘文。早晨， 早晨，刘校长。讲下先，头先讲到先讲话，即系70%嘅教职员全校啦，亦都话全校70%嘅学生啦，如果打齐2支针满14日嘅话，可以全校恢复面授课。呢、這个安排点睇，同埋易唔易做到咧？你觉得睇而家个进度嚟讲？ 首先我谂普遍业界都欢迎嘅，其实喺呢2年嘅疫情期间咧，其实都真系喺学校里面咧，好多应该我哋恒常可以去支援学生嘅措施咧，或者啲活动我哋基本上系做唔到嘅。咁所以我觉得整体嚟讲咧，喺学界上都系欢迎呢个新嘅安排啦。咁但系始终因为而家你见到咧，譬如我哋周边嘅都有啲零星嘅个案啦，咁亦都系譬如喺世界各地嘅 Delta 病毒都仍然系存在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咧喺嗰个兩者取平衡中間咧，其實都要睇翻科學嗰個理據啦。咁而家我睇到大概好多專家都講緊喺70%嘅注射之下咧，咁嗰個羣體免疫咧，其實基本上就可以達得到啦。咁所以我估喺咁嘅情況下低咧，其實而家無論係學生或者係老師去做到70%嗰個注射咧，其實都係合理嘅。咁如果你話一般學校嚟講咧，我哋都睇到咧，譬如同一啲校長去傾偈啊，或者去討論嘅時候咧，我估教職員嗰部分咧，而家應該個難度都唔太大嘅，應該都做得到嘅。咁但係學生嗰部分咧，我估就可能真係要同持份者去多啲溝通啦，因為始終家長可能會有一啲擔心啦，譬如尤其是可能比較年紀細嘅小朋友啦，咁但係亦都 亦都譬如喺呢幾個月裏面咧，咁其實局方亦都推出咗啲措施啦，俾學生真係可以喺嗰個嘅去個疫苗中心度集體注射注射。咁譬如我亦都睇到個數據，即係我睇翻科學數據咧，咁其實你見到一路注射以嚟咧，咁嗰個嘅嚟嗰個反應啊，各方面或者係嗰個好嚴重事故，我哋其實都唔係好見得到啦。咁所以其實譬如以我學為例咧，咁我都有即係如果要集體注射嗰度咧，即係學生嗰度咧，其實都有百幾人去咗做呢個注射啦。咁嗰個翻嚟咧，其實係個數據係理想嘅，亦都冇乜特別嘅事故啦。咁因為我覺得呢個亦都可以令到家長可以比較放心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我估嚟緊都要同家長去多啲溝通啦，因為譬如我諗唔同級嘅受者其實有唔同嘅需要嘅，譬如可能我舉個例子啦，譬如高年班佢哋可能譬如中六咁，佢其實佢離而家考 DSE 咧，接翻大概八個月時間左右啦，咁其實真係要分秒必爭啦，找緊時間啦。咁因為我覺得如果用呢個理據同家長傾，其實如果我能夠真係嗱學生，即係我諗學生學童嘅健康係我哋首要考慮啦。如果學生係嗰個健康係 OK 嘅，咁亦都可以話俾家長知。用一些數據告訴他，其實現在在注射上的風險呢就不是他們想象中那麼大，或者其他的數據都看到其實一般來說都沒什麼大問題，如果學童真的身體沒什麼特別情況，我們都會鼓勵他去注射，因為注射之後可能我們晏晝的時間可以多一些時間幫他們去做一些補課活動，或者去鞏固翻，因為始終網課同埋實體課咧有一個落差嘅，咁同埋去到最後嘅時候，我覺得都需要啦。咁你話至於初中嘅同學，咁你亦都見到譬如中一，咁佢啱啱嚟到學校，其實佢都要盡快認識學校嘅環境啊。可能我哋多啲嘅活動俾佢啦。咁變咗，我覺得喺呢方面咧，如果我哋能夠同家長去多啲溝通嘅話咧，咁我估亦都會有多啲家長咧去願意鼓勵學生一齊去做嗰個注射。咁我估達到七成嘅機會就會高啲咯。 但我想知咧，頭先你講話學生嗰度咧，百幾人係即係集體去一齊學校安排打針啦。但整體你有冇了解到學校，譬如你哋學校為例，有幾多學生係打咗針咧？同埋頭先講話，因為個別級別咧，個別級別都可以，如果佢哋打夠七成，就可以全日面授課做翻啦。咁提到中六嘅先，你都提到中一嘅，係咪你哋嚟緊嘅目標都係呢兩級做先咧？如果係嘅話？ 我哋就未必啦，我哋其實會全校都會做，因為正如我頭先舉例啦，咁譬如我而家自己學數據咧，咁因為較早前其實局方都收集咗啲數據啦，咁我而家初步我知道咧，我學校大概200多個同學咧係已經係注射咗啦，因為如果你扣除咗而家係中六嘅話咧，其實我初步睇咧，其實同而家嗰個學界嗰個係接近嘅，應該四成幾啦。如果學校咁，即係話仲有大概要，如果要達到七成嘅話咧，仲有大概兩成幾嘅學生，我需要去做呢個注射咧。咁我頭先講嘅就可能只係講咗其中兩級嘅例子，其實每一級都有佢自己嘅需要嘅。譬如舉個例咧，因為中四嚟緊嗰個學年咧，佢哋會做咗個我哋叫做課程優化嘅安排啦。咁呢個係教育局啱啱舊年推嘅。咁變咗，譬如我哋自己學校為例咧，咁我哋其實有啲到校嘅learning 即係應用學習課程係需要喺晏晝嘅時間去做嘅，咁因為我亦都會可能即係每一級，我諗我哋嚟緊要做好個家長個持份者溝通嘅話咧，咁可能我哋都會同家長去講翻，就係譬如喺嚟緊嘅安排下低，如果個別學生佢真係能夠注射啦，因為如果睇翻嗰個教局嘅指引都講咗咧，就係、是。如果個別學生係接受咗呢個嘅注射嘅話咧，佢其實晏晝係可以留喺學校去進行一啲活動噶嘛。咁因為我就覺得喺正正好在呢個係暑假時間咧，咁我就可以重新去規劃。就係譬如舉個例，我亦都會諗下，譬如中一級、中二級，甚至乎咁多全校六級裏面，我哋有啲咩活動係覺得係學生係必須要去安排俾佢哋嘅。咁變咗我哋就會同家長去講咯， okay. 就係令到佢哋知道其實如果喺安全情況下低，學生注射咗。佢能够令到校园生活更加多元化，亦都譬如佢可以经历更加多嘅唔同嘅其他嘅经历啦。咁其实对学生个成长都系重要嘅。 头先但系讲到话，即系学生打唔打针，你都话即系同家长即系持份者去沟通啦。但系个持份者系咪就系家长咧？即系学生自己会唔会都佢哋根本系有啲考虑唔想打，或者你了解佢哋嘅冇咁多人打暂时啦，那个考虑系啲咩咧？教师嚟讲，暂时未打嘅人嘅考虑又系啲咩咧？ 嗱，我估學生同家長嗰度咧，其實我哋會一齊做嘅，即係唔可以，即係我又覺得，因為就算學生同家長自己都要溝通咁。咁變咗我嗱，舉個例好簡單，譬如學生咁，以往我哋所有嘅球類活動啊，所有體育活動停曬，其實學生佢哋好想，譬如舉個例好簡單，打波，咁已經係一個佢哋好想嘅活動，可能譬如球隊嘅練習啊，又或者一啲嘅制服團隊啊，或者一啲音樂團隊嘅練習，佢哋其實都想嘅。咁變咗我就覺得咧，其實學生同家長嗰度其實都要一齊去溝通咯。咁你話老師嗰度咧，其實我就睇，如果我下為例咧，我亦都睇到大部分老師都願意去打針啦。不過點解可能未去到全部 100%？ 因為其實有啲老師嘅責任感都大嘅，佢可能因為之前可能未放暑假，佢自己本身有工作啦。咁我都見到，譬如我啱啱收集嘅數據咧，都見到好多老師陸續，譬如我呢段時間都收到啲老師開始陸續去打針喺咁。我自己會覺得佢哋唔打針其中嘅原因就可能真係，譬如可能佢哋要睇嗰個暑假個安排啦，亦都可能佢哋會睇睇自己嗰個身體狀況啦。咁但係如果蘇花我睇落去咧，就我又唔太擔心呢、這個，都有信心咧，可能喺嗰個老師嗰度咧，其實我估一定會遠遠高過七成。 OK， 即係可能佢哋都會喺趁暑假可能空閒少少先去打啦。 係啊，因為有啲老師譬如佢之前真係 DSE 補課或者佢哋追成績嘅時候。他哋好擔心，就係如果打完針之後，佢自己又唔舒服，可能會影響到學生啊。咁變咗佢哋責任心都比較重，係啦。 而家就話，即係啲老師咧，如果係即係要打針啦，咁如果佢哋唔打，又冇一啲健康證明，佢哋唔適合打嘅話咧，就要做一個嘅自費定期，而且喺公餘嘅時候做個檢測。如果喺公餘做檢測嘅話，會唔會即係都影響佢哋嘅工作咧？成日話老師工作都即係工作量都大噶嘛，仲要喺公餘再做檢測嘅時候，有冇聽過啲老師反映類似嘅情況？ 我暫時我又未聽到，因為呢個都係啱啱新嘅指引啦。咁以往我都見到有啲老師佢其實都可能真係放咗工嘅時候去做檢查咯。咁因為譬如我見到我哋，就算我哋附近有啲檢測中心都近嘅，譬如以我學校為例啦，其實我估大概十分鐘嘅路程咧，我哋已經可以去到一個比較近嘅政府嘅檢測中心啦。咁嗰個都係自費嘅，咁我覺得呢個反而都唔係太困難。譬如我哋學校曾經都試過有啲嘅外判員工可能有感染，咁當時我哋亦都擔心，咁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咁我都即時去做個檢測，咁其實可能放咗工真係十分鐘落去，咁已經第二日已經有結果。我又覺得呢、這個你話嗰、那個課餘時間嗰、那個，我又覺得唔會太大影響咯。 因為今次而家就話唔打針又冇健康證明，你唔適合打針。如果又唔做檢測嘅話，都有啲後果嘅喎。這個有冇了解過係個情況會可能係去到點咧？ 嗱，我估要搞清楚一樣嘢咧，即係如果呢個係教局好清楚嘅要求嘅話咧，咁我諗可以透過喺法團校董會裡面去傾啦。因為嗱，譬如舉個好簡單嘅例啦，如果呢個係教局要求嘅話，如果老師真係冇打到針啊，亦都冇做到檢測嘅話，其實佢係唔符合嗰個要求噶嘛。咁變咗可能法團校董會嗰邊就會傾一傾，會唔會如果喺咁嘅情況，佢就不適合翻學校。咁嘅話咧，就有機會可能要用一個我哋叫做停薪留職嘅措施啦。即係等於如果一個新老師佢入職嘅時候咧，佢都要做一個我哋叫照肺啊，同埋做個身體檢查，佢先去入職噶嘛。咁如果佢係做唔到呢啲嘅要求嘅話咧，可能佢暫時都不適合翻學校咯。 O K， 咁變咗估計應該少，唔會太多啊嘛，係嘛？ 我唔擔心嘅呢、這個，即係坦白講，我諗老師其實大部分老師都係真係會以學生嗰個健康同埋以學校嗰、那個整體安排去配，盡量去配合咯。所以我就唔太擔心呢個嘅。你話個別零星學校會唔會有？我又唔敢講咯。但係如果我話，我估呢個就唔太需要擔心。 OK， 好啊，唔該曬劉振雄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劉振雄校長。佢咧佢就係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嚟嘅。咁啊頭先就講到有關於一啲最新安排啦，喺學校方面，譬如老師要打針啦，咁啊如果老師學生打夠七成啦，全校咧就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全日嘅恢復面授課啦。你會唔會都係本身教書啊？即係呢段時間可能放緊暑假，或者有啲家長嘅會唔會都想啲小朋友即係打多啲？即係打針啦，盡快咁就可以即係全校計咧，可以盡快有啲恢復翻面授課嘅措施可以做翻啦。咁你又點睇18723呢？18723呢？教師家長點睇呢啲措施咧？另外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之前咧列入做極高風險一啲地方咧，好似菲律賓啊、印尼呢一啲。 外佣嘅來源地咧，都好多航班係停咗啊，咁啊嚟唔到香港啦，啲外佣都引起一啲外佣慌啊，即係話唔夠外佣啦，或者佢哋嘅人工咧話啊會唔會俾人炒高咗咧等等。見到咧話最新嘅安排，政府就話咧，即係佢哋如果喺香港完成咗接種疫苗啦，可以按新安排翻嚟香港啦，都要喺檢疫酒店嗰度咧係檢疫21日啦。至於咧，如果之前冇喺香港打疫苗嘅咧，都話繼續會同駐港領事館咧係傾嘅，即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咁啊，點樣喺即係傾下點樣喺當地嘅政府嗰度咧係即係確認佢哋如果喺當地係已經打咗疫苗咧，那個疫苗記錄嘅真確性等等嘅。嗱，呢一個個情況會係點咧？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對於香港而家外佣嗰個供應方面咧，會幫到幾多咧？嗱，實際上如果真係要核實呢一啲嘅外佣來源地打嘅針嗰個記錄咧，又難唔難咧？係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齐倾，有香港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早晨。 系早晨啊，各位早晨。 早晨，廖翠兰，点睇啊？啱啱话嗰个新措施，两个方法啦，一个就是本身喺香港打咗，一个就是睇系咪核实佢喺当地打嗰个记录。 嗱，其实喺香港打咗翻去嘅系好少嘅，因为通常一般而家药满啊，或者系都唔会翻去噶啦。咁所以如果打咗針嗰啲翻去再翻嚟咧，我哋覺得呢個機會係好少嘅。而家問題就係希望喺嗰邊打咗嗰啲針，香港政府能夠承認佢哋俾佢哋嚟香港做工啦。因為由菲律賓咧，由四月開始咧，一直停到而家，已經足足四個月噶啦。咁差唔多有成萬個姐姐咧喺嗰邊咧係已經做好曬手續，譬如簽證已經出曬啊，咁就等緊佢哋嚟嘅。咁你都講，我都講過好多次，香港而家真係好衰，好鬧工人荒啦，好多僱主根本就申請咗好耐，等佢哋嚟，有啲等咗申請咗成年啦。咁等佢哋嚟，但而家仲冇得嚟。咁但而家大部分嗰啲工人已經喺嗰邊咧都打咗針㗎啦。咁問題就係香港政府會唔會承認佢哋呢啲針子呢？咁最近呢，我已經琴日都同菲律賓方面嗰度聯絡過，咁佢哋亦都俾咗一啲針子，就係佢哋佢哋嗰邊嘅政府嘅 health department 啦，衛生部呢出嘅針子，咁我都亦都交咗俾政府勞工處上高俾佢哋，俾政府部門啦，我哋嘅政府部門睇睇可唔可以承認呢一個針子呢？如果你哋承認呢個針子之後，咁佢哋係咪可以嚟呢？希望盡快可以得到啲消息啦。 Okay. 我想知道首先我想搞清楚究竟而家有幾多譬如菲律賓或者印尼呢，分別有幾多外佣喺當地係已經打咗針嘅呢？個數字你有冇知道？ 而家差唔多有90% 都打咗針㗎啦。即係陸續佢哋已經係打咗針㗎啦。所以我哋手头上嗰啲咧，即系话嚟得嗰啲都打埋针噶啦。 咁头先你讲话针子嗰个问题，佢本身咧打完针之后咧，系咪有一个即系官方出嚟嘅统一性嘅一个针卡，定系因应而家香港政府有呢个措施，先至你哋要求佢哋有个咁嘅针卡嘅？ 其实系因应我哋嘅要求噶，因为佢哋系有针子，不过未必系香港政府承认噶嘛，当时。咁同埋佢哋有啲係喺鄉下度打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同佢哋講咗咧，如果你哋呢啲咧，政府我哋香港政府未必承認啦，咁所以佢哋琴日佢哋已經同我講咗咧，即係已經將佢哋政府嗰個針子拎咗出嚟嘅 ，send 咗嚟噶啦，咁希望我都 send 咗俾我哋政府噶啦，希望佢哋。可以接受呢個針子咯，咁就可能就好快可以希望嚟得到。 咁有呢個針子，即係話原本打針嘅人都可以攞翻佢哋打針嘅記錄，就換翻呢個針子，係咪咁嘅意思？ 我覺得應該係咁啦。同埋佢哋都應該係要，我哋都同佢講咗㗎啦。唔該你認真一啲啦，因為以前就係太唔認真啦，所以搞到停咗咁耐。咁所以我哋都同佢講咗，你今次真係要認真啲，即係認真啲去對呢啲咁嘅針子啦。俾我 你講當地定係我哋當地啊嘛？你 當地啊，係啊，認真啲啦，等。可以快啲，因為實在好嗰啲 工人咧亦都好需要工作，因為你都知而家菲律賓嘅環境都唔係咁好，好多人都冇工做，所以佢哋亦都好需要出嚟做嘢。咁所以希望香港又好需要啲工人啦。 廖翠蘭，但我想知啊，你有呢個針紙，但係你頭先都話啦，原本打針嘅人要換翻呢個針紙，就存在一個核實嘅問題咯。咁佢哋打針嗰啲記錄點樣去核實咧？呢個就好靠當地政府，呢個係咪咁咧？ 係啦，冇錯。所以我話叫佢哋認真啲去做咯。 嗯，咁但系我哋政府点样去确保呢一啲嘅记录系正确咧？又 咁就要睇下我哋政府嘅要求啦，系咪啊？咁如果佢要求佢哋俾佢睇，佢要求都觉得哦可以接受嘅，咁咪系咯。 嗯，而家你自己预计几时可以真系推到啊？即系承认当地嘅一啲打针记录，而俾呢啲外佣翻嚟香港？因为有啲讲话希望九月开学之前咧，都可能小朋友要照顾多啲啦。希望呢一个期可以多啲外佣嚟到。 是啊，因为其实而家咧菲律宾都落单咗，咁所以 马尼拉系嘛讲紧， 系啊，系啦、马尼拉菲律宾马尼拉系落单咗，即系由六号开始至二十号，咁所以佢哋嘅政府部门咧都停工噶啦，咁但系琴日咧佢哋有开个会，佢哋 POA 开会，咁就因为琴晚仲未有消息俾我话我听佢哋嘅情况系点。咁、我希望今日晏啲佢哋會有話俾我聽個情況係點啦，因為如果佢哋 lock down 嘅話，政府部門又唔開嘅話咧，就都係幾麻煩嘅，因為你都要有部分你都要做辦手續噶嘛，出境手續啊嗰啲咁。咁當然有好多係已經辦咗手續嘅，咁但係因為停咗咁耐，有好多啱啱出咗個簽證啊嗰啲都要做手續啊嘛。咁我哋都跟進緊，我而家都跟進緊。 OK， 所以睇下九月得唔得啦，暫時都係繼續跟進住。 希望啦，係啦。 好啊，唔該曬廖翠蘭，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拜拜。 拜拜，廖翠蘭咧就係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嚟嘅。講到而家咧，即係除咗話香港打針嘅外佣啦，可以睇下係咪嚟。嚟緊可以翻嚟香港啦，喺菲律賓啊、印尼之外，亦都傾緊係咪承認佢哋喺當地打嘅疫苗記錄咧等等。你又點睇？會唔會你都係僱主想請外佣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发生爆窃案，一名住户报称损失大约22万元嘅金饰。昨晚九点几，正旭楼一个单位嘅住户报警，指木门同铁闸未有上锁，怀疑被爆窃。初步点算，失去3条金颈链、3条金手链同埋7只戒指，损失总值大约22万元。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政府宣布，因应澳门疫情发展，今日起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澳门的人士，不能透过回港而计划回港。由澳门入境的本港人士必须进行14日家居强制检疫。至于澳门确诊新型肺炎的一家四口，基因排序显示他们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澳门今朝9点启动全民核酸检测，全澳的41个核检站将会24小时运作，预计3日内可完成全澳市民检测。期间政府医院基本暂停包括专科门诊、抽血化验和各类检查等服务。各公共卫生化验所、卫生中心和卫生站的门诊亦会暂停。另外，由朝早6点开始，除了保障两地正常生产生活的跨境货车司机之外，经粤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需持有1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经其他口岸的出入境核酸有效期证明维持不变。支联会公布，在网络建立的64记忆人权博物馆今日正式开放，网上博物馆将脱离支联会，由策展团队独立运作。至于六四纪念馆目前已经关闭，等到日后寻找到适当方式或地点，先考虑重新开放。支联会表示，网上博物馆保存在香港传承了30年的文物、档案、影像和口述历史等，并连结世界各地学术机构关于六四研究的档案库。 六四纪念馆早前被指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被控违反条例。支联会代表律师上个月底出庭答辩认罪，被判罚款8000元。中国驻英使馆表示，中方坚决反对 BBC 中文网继续炒作中国台北代表队参与东京奥运会的问题，强烈敦促有关媒体遵循国际共识和职业操守，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干扰东京奥运赛事。BBC 中文网近日再次报道，中和台北代表队因为在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称问题引起各方关注。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论少数媒体如何炒作都改变不了这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亦都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6点，跌1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9，日元109，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5，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86美元，卖出1810.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八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偏东方向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热带低气压正逐渐远离香港，但本港高地初时仍然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和熱帶低氣壓相關的雨帶仍會在未來幾日間中為香港帶來驟雨和狂風，海面會有湧浪，市民請保持警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和有狂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咧落翻去龙翔道挤塞，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咧新清水湾道挤塞，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咁较早前咧，正德街去龙翔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咧，就因为呢宗交通意外曾经封闭噶。咁而家呢一条路咧，正德街就已经系开翻啦。正德街嘅车可以左转翻去龙翔道，就去荃湾方向噶。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扫管笏啦，至到华都花园嗰段咧，都仲系挤塞。在东涌的裕东路和顺东路交界就有交通灯失灵，现在所有车不能够由裕东路右转入去顺东路，顺东路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裕东路，一带有些改道的措施，就是裕东路和顺东路交界因为有交通灯失灵，一带有改道措施，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九龙塘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油站对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慢车。在新界方面，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爸爸跟大家分享这句说话， 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益，小朋友我觉得不可以只是斋读书，我想真的要出下汗啊，做下运动啊，令到个人是有些调节下，可能去读书会帮到他读书咯。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注重得太多读书，可不可以平衡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运动精英化、城市化同埋普及化啦，政府要掉好多钱先至做得到。有啲人就会觉得精英化都好似要有牌啊，先至可以攞到资源。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 精英化一定系用成绩嚟衡量嘅，就等于一个人读书，佢考到咩成绩入唔入到大学一样嘅啫，一定有个门槛嘅。你达唔到呢个水平，我培训你都冇用。叫我去跳水，我跳唔掂噶。我有兴趣啊，咁你去公众泳池跳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2021年8月4日，消息指一名43岁男子初步确诊，寥属本地个案。 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包括4人限聚令等，延长2星期。 澳门一家4口感染 Delta 病毒，今日启动全民检测。 联合国呼吁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在城市停火，否则后果灾难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有萧乐文在千禧年代这里。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外佣方面的一些的措施，就说就是在香港打了疫苗的外佣，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新安排之下是安排回来香港，但是都要在检疫酒店那里检疫21日。如果未在香港打的，又在当地譬如讲菲律宾或印尼他们自己本身住的地方，这些外佣是打了针的话，现在就说政府是继续会跟驻港领事馆谈他们的。咁啊，去睇下點樣去確認啦，呢啲打疫苗嘅記錄嘅真確性等等啦。咁啊，下一步再睇下佢哋點樣可以安排翻嚟香港翻工啦。咁但係如果佢哋係呢一類嘅外佣咧，都會係即係安排喺指定酒店啊，一兩間指定酒店咧係做一個嘅檢疫嘅。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僱主多咗呢個方法嘅話，會唔會都令到而家所謂嘅外佣方可以舒緩一啲咧？打你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啊。另外有關於疫情方面，即係差唔多都2個月咧係冇本地嘅新冠病毒嘅個案之後啦，見到話。昨日咧就有一宗嘅初步確診，就係呢一個人士咧係冇外遊之下嘅初步確診嚟嘅。見到報章都話啦，據了解呢一名嘅喺深水埗住嘅40幾歲嘅男人啦，咁佢就之前咧喺佢係喺醫管局嘅普通科門診嘅採樣嘅樣本嗰度咧係驗出陽性嘅，佢嘅病毒數值咧 CT value 咧大約32至33，即係話咧個病毒量咧係屬於係低嘅。咁亦都話佢曾經喺6月中嘅時候咧係去過律敦治。醫院啦，咁睇到佢當時咧，係因為話佢嘅胸口不適，咁亦都睇到個肺片咧係清晰嘅。另一方面啦，除咗講到香港之外咧，澳門方面都見到一啲疫情嘅情況，見到就話由 一家四口啦，係感染咗呢個傳染力比較強啲嘅 Delta 變種病毒啦。見到澳門而家最新嘅做法都係話會評估啊，即係對社區嘅爆發風險都係極高嘅，覺得呢次嘅個案。咁亦都話澳門咧大約68万人啦，今日起咧要展開全民檢測，咁啊預計3日內完成。香港政府方面啊，尋晚都宣布咗啦，就話今日起咧喺澳門嘅香港居民咧都唔可以經回港熱計劃翻嚟香港嘅。就住疫情嘅唔同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嘅，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梁子超醫生。早晨，梁子超。 早晨。 係頭先講到話43岁呢個深水埗住嘅男人，就係兩個月以嚟即係可能係斷纜啦，喺本地確診冇本地確診個案方面，而家話佢係初步確診嘅。你自己預期即係。佢喺咩情況下可能感染到呢？因為佢係冇外遊嘅咁，係咪即係代表仲有啲嘅隱形傳播鏈喺個社區度，定係點呢？咁因為而家嘅消息都話佢未知係咪帶有變種病毒嘅，個風險又點睇 呢？因為呢個個案呢，佢係既冇病徵啦，病毒量都係低嘅。咁就而家呢，其實亦都唔知佢有冇變種，有冇抗體出現啦。但如果我哋睇翻咧，我哋本地雖然話嗰個源頭不明個案，譬如兩個月之前有一宗咧，譬如17岁嘅女仔，但佢帶嘅 M01 變種病毒，其實都係輸入嘅。如果我哋呢、這個最緊要睇佢有冇變種咧，會唔會同我哋啲最近嘅輸入個案有關？至於我哋個本地嗰、那個，即係話個自己嘅，譬如第四波嘅傳播咧，其實喺4月咧就係、是、尾咧，其實已經停咗噶啦。就算我哋5月嗰陣時見到嗰、那個，即係話嗰4岁細路仔咧，多數都係報假案嘅，即係嗰個就唔係一個真真正正感染，可能都係疫苗引致一啲嘅問題嚟嘅啫。咁變咗咧，其實就話。佢係一係就因為係同我哋一啲嘅外防輸入有關嘅漏洞而引致一啲嘅傳播，咁佢大多數情形都可能會帶變種病毒。如果唔係咧，佢係比較大機會咧係一個復陽嘅個案，咁就變咗佢可能就會已經有咗抗體咧，個病毒量會係低得嚟，唔會再升上去。如果係後者，對個社區風險就唔大嘅。但係如果係即係話前者係一個變種病毒咧，就睇下呢個漏洞喺邊度出現啦。咁就要睇睇即係話佢嗰個傳播源同埋中間傳播鏈係會唔會同我哋社區構成一個威脅啦。 除咗呢一個本地個案咧，暫時都可能進一步要再睇啲資料，因為都係話未知係咪變種病毒啦，咁等等。澳門方面咧都有確診個案，咁啊包括一個女仔，佢就係嚟自一家四口嘅。咁講佢之前咧上個月咧都係跟學校嘅舞蹈團去過西安交流啦，咁後屘又發現佢一家四口咧都係感染咗呢、這個即係病毒嘅新冠病毒嘅，而且係 Delta 變種病毒嚟嘅。你自己點睇而家澳門即係應對嘅方法咧？因為佢包括就話要全民就即係做呢個嘅檢測啊等等咁樣，你覺得佢哋嘅做法點，同埋對澳門嘅風險又如何咧？又 嗱，我諗今次嘅譬如話喺內地嘅嗰個本身嘅爆發，同埋喺呢一個即係話澳門呢個個案咧，其實係反映咗咩咧？反映咗即係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爆炸性，即係個傳播嘅威力，同埋咧。亦都反映咗咧，就算好多打咗疫苗嘅人咧，其實一樣係會受到感染。咁而呢、這個即係話就係、是、澳門呢個個案咧，就係、是、正正咧就話、是、你係顯示到嗰個航空交通咧係一個好高嘅風險啦。而喺呢個澳門，佢就係呢一個個案咧，佢哋可能喺佢哋即係回翻嚟嗰個檢測嗰個過程咧，佢哋譬如話七日內之後，你有一個陰性結果，可以譬如係翻到嚟。之後入面呢似乎佢冇一個有效嘅跟進呢，令到佢個個案呢竟然喺一個珠海嗰度出現，然後先發現呢呢、這個似乎有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診斷嘅滯後。而佢嗰個家人入面呢，除咗個女仔呢，可能因為已經發病咗一段時間，個 CT 值比較低，即係高呢，即係病毒量低呢，佢其他家人嗰個 CT 值咧，其實去到10咧，係病毒量係極高嘅。咁同埋佢哋都喺個社區咧有一個大量嘅活動咧，其實去澳門嗰個風險係即係話非常之大，有機會咧係已經係擴散。咁佢而家採取嘅措施咧，我諗係因應佢哋本身咧係可能係有一個滯後發現之後咧，個社區嘅風險比較極大咧，所以佢哋係需要啟動一個全民嘅檢測咧。而佢哋因為喺譬如話早一個月，佢哋已經開始有一個準備咧， 他們就應該可以在停止了其他服務之後都會做到。 嗯、 我們要看看呢，就他根本上呢、這個個案裡面他實際上是真真正正幾時發病和幾時傳給家人呢，這個是絕對重要的。如果這個時間都比較短呢，他那個擴散可能是比較即是說細的時候呢、可能的情況就簡單一點。如果他是這個時間比較長的擴散比較多呢，他就算一次的全民檢測呢，其實不足以去譬如說真的控制他，他可能是需要呢一些比較大型的一些這樣的封鎖和一些的本身的不斷的排查，好像在內地很多地區做緊呢，才可能即是比較是有把握控制。這個要看了，就是說其實那個能不能夠防控的，就看你能不能夠盡早發現這個個案。你發現一遲了呢，其實個社區面對的風險就會極大的。 嗯，但從香港的角度呢，我見到昨天都很迅速，就話即係因應這個澳門的情況呢，就話澳門的香港居民呢不可以用回港易的方式返嚟香港，咁即係要做返一啲即係如果返嚟嘅話要做一啲家居強制檢測啊，要做一啲家居強制檢疫啊同埋強制檢測啊等等。在香港層面今次這個即係個舉動呢，算不算都叫做在風險來講都算是安全一點呢？ 嗱，我想這個呢就是說，如果是真的有風險呢，其實可能已經是發生了的了。 嗯。 那我們呢都是說現在採取的措施呢是都是一個適合的。但是因為呢就是話你本身咧，當地都採取咁嚴控嘅措施咧，我哋冇理由仲係即係話根據原港二嗰個安排嚟到做啦。我哋要睇睇澳門嘅疫情真係爆發到幾緊要。如果佢嗰個真係有一個比較大型啲嘅爆發咧，我哋唔能夠即係話係容許呢啲譬如話翻嚟人喺家居檢疫噶啦，可能咧。就是話要喺一啲疫情真係話有一個比較爆發嘅，就算內地一啲地區或者機場咧，佢哋就算唔能夠由回港而翻嚟咧，其實應該都盡可能咧喺酒店檢疫咧，就唔好喺一啲嘅譬如話家居檢疫嘅，因為家居檢疫都係有風險。同埋我哋應該咧係就六月即就七月十號，即係南京機場嗰、那個譬如話你個傳播事件之後翻嚟嗰啲咧。由射經一啲嘅空，即係話飛機嘅口岸嗰度翻嚟嗰啲咧，其實入邊咧，我哋都係要咧，好彩我哋香港咧，我哋都有譬如話佢係即係話嘅檢測代行啦，三五十日都有檢測，但係呢樣嘢唔表示咧係冇機會走漏嘅，所以我哋咧都係要提醒呢啲人咧，即係話如果佢哋咧就算係陰性結果都好咧。都要留意咧，自己同埋家人有冇病徵。如果係有病徵咧，都係要盡快重新檢測嘅。因為我哋唔希望咧，即係話喺呢啲航空交通入邊嗰個風險咧，係有機會透過我哋每日入邊咧，都係有相當高嘅配額咧，係令到咧係有機會滲入嚟香港。因為可以喺澳門發生嘅事入邊咧，唔能夠絕對排除冇可能喺香港即係話係發生嘅，所以我哋都係要比較小心嘅。 OK， 嗱，因應咧即係香港而家初步確診嘅呢一個男子咧，即係本地個案都好一段時間係冇噶啦。不過而家就話有初步確診，呢個係冇外遊嘅個案。你又點睇咧？對於本地疫情，頭先講到澳門嘅疫情，而家話一家四口啦，咁佢哋其中咧都話係有一啲涉及到變種病毒啦，見到佢哋而家。全澳啊，都話係六十幾萬人咧，今日都要開展一個叫做全民檢測啦。對於成個風險，或者你自己會唔會都關心澳門嘅疫情咧？講下1872311，1872311。頭先繼續同梁子超傾啦，講到內地嘅疫情，而家因應內地嘅疫情，其實香港方面嗰啲譬如措施針對譬如回港易啊，使唔使再收緊一啲咧？其實佢有一啲已經落咗去放入嗰個回港易計劃下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嘅名單嘅一啲城市噶啦，已經多咗噶啦。咁但係譬如見到譬如以前日去計啦，有北京有一宗嘅新冠疫情啦，上海有一宗啦等等，呢一啲城市暫時都未落入佢個名單嗰度嘅，使唔使再進一步收緊咧？你睇落 嗱，我諗咧就兩方面啦。如果佢真係話喺嗰個本地嗰度係有啲爆發嘅一啲嘅，譬如話佢嘅影響到個機場咧，或者啲嘅一啲嘅城市咧，咁其實入邊咧，如果佢哋嗰度啲機場或者城市嗰度未停飛嗰啲咧。我哋可能係要考慮呢，就係話佢哋摒除咗喺呢一個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嗰個回港易之外呢，其實都應該可能考慮係唔俾佢哋喺家居檢疫而喺酒店檢疫嘅，因為家居檢疫始終有個風險啦。至於一啲比較風險低啲嘅地方呢， 其實入面我哋應該都係要將嗰個檢測咧係加密嘅，因為咧而家我哋係用緊三五同埋十二咧，同埋如果佢真喺飛機度感染咧，係有機會有啲人咧喺第五日入面咧仲係陰性嘅，而係有機會咧喺第五至十二日中間喺我哋社區度傳播。咁其實可能要將嗰個檢測咧去到變成三六九十二啦。咁同埋亦都要叫呢所有嘅人入面呢都要留意自身呢嗰个风险啦。如果係有特别病征呢，就算检测阴性呢都要重新检测，同埋亦都要留意屋企人嗰个身体状况嘅。 另外都有个想问一下梁志超医生啦，就係喺前日啦，即係政府讲一啲防疫新措施啦，提到话群体免疫同埋外防输入嘅，咁其中外防输入嗰度呢就会重新呢将一啲唔同嘅地区啦划分为高中低风险地区，咁啊讲到就话所有嚟香港嘅人士呢都需要喺登记起飞嘅时候呢，起飞前72小时呢有个阴性嘅检测证明啦，嚟自高风险地区呢就係会容许一啲已经打咗疫苗嘅香港人呢登机翻嚟香港嘅，你点睇呢个新嘅风险嘅划分区分嘅方法咧？同埋喺高风险地区仍然可以打针嘅香港人翻嚟，你又点睇呢个做法咧？又 嗱，而家全球变咗病毒嘅爆发性，大家咧系喺我哋周围嘅地区咧，同埋喺全球嘅睇到，亦都系好明确咧。就算打咗疫苗嘅人咧，都极之容易系受到感染嘅。 嗯， 喺咁嘅情形咧，我哋香港点解喺过去幸免于难呢？其實基本上就因為我哋咧喺四月開始咧，陸續對呢有變種病毒開始爆發地區咧，我哋預早停曬啲飛機，令到佢哋根本上咧係回流嗰、那個，即係話嗰啲翻嚟嘅感染個案咧，由譬如話你每日十幾宗咧，係跌到咧平均咧一日一宗到嘅最低嗰陣時候。 嗯， 我哋唔單止就話唔好似舊年三月咁，你去到幾十宗啊，甚至乎過百宗一日咧，我哋係冇見到嗰樣嘢。但是而家你咁樣咧，喺全球風高浪急，嗰、那個疫苗本身咧唔能夠有效截呢個感染嗰陣時候，咁樣係變相去放寬咗啲所有嗰啲嘅回流咧。其實呢一個咧，就係話你要睇咧，我哋社區係完全未準備好嘅，因為我哋嗰個老人家咧，尤其70歲以上嘅接種率咧，其實係唔超過。老人家70歲以上唔超過兩成嘅一針都。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嘅機場同埋酒店嘅準備咧，以往不斷都仲出緊事咧，係完全未準備好。我哋唔能夠將一啲高風險地區嘅旅客同埋照顧佢哋，即係話同佢哋接觸嘅工作人員咧，係有效咁喺我哋機場同埋酒店度分流。亦都佢哋所有呢啲接觸嘅人員咧，亦都未全部打曬兩針，亦都佢哋嗰個檢測入面咧，仍然都仲係咧最密都係一個禮拜一次咧，係根本上係唔足以咧係應付呢個咁急速變種嘅病毒嗰個傳播嘅。咁變咗喺咁嘅情形入面咧，你咁樣係變相放寬咧，其實係會為個社區帶嚟一個極大嘅風險。我哋一定係要嚴格啦。係即係話咧，係將我哋而家嗰啲嘅即係檢疫嘅設施啊，我哋機場方面嗰、那個即係話嗰個感染控制啊，嗰、okay. 檢測全部做好曬，同埋即係一定要限制曬所有地方呢啲嘅人數咧，先至能夠咧係保障到我哋社區嘅。 嗯，好啊，唔该晒梁志超医生，同你倾到呢度。梁志超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头先讲到话高风险地区啦，就可以俾一啲打咗疫苗嘅香港人咧登机翻嚟香港啦。咁但系佢哋都要系检疫廿一日嘅。咁另外一啲嘅机场员工啊，接载抵港者嚟到啲检疫酒店嘅司机啊，检疫酒店嘅员工咧，嚟紧都话咧系一定要系打疫苗嘅。有个即系咁嘅新措施啦，前日宣布咗噶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啊！电话旁边就有王女士，早晨。 早晨啊，我是王女士啊。 系你好。 我本身咧就是一个教书嗰啲兼职嚟嘅。咁咧而家政府咧佢就出咗话要检疫或者打针啊，但系我本身个心脏咧系唔可以打针嘅，即系有事嘅。咁佢又话检测咧就要自费。咁但係如果自費呢，我哋係低收入㗎嘛，兼職老師嚟㗎嘛。咁以前呢佢係咧口水嗰啲嘅心喉唾液。咁而家我想請問一下，係咪即係以後全香港嗰、那個心喉唾液已經唔承認，即係唔認可嘅呢？ 即係佢總之而家就係話用自費嗰啲方法囉。但係你自費嗰啲方法，你對你嚟講係咪即係個負擔都太大？因為你頭先講到話你係兼職老師，所以收入比較唔穩定，係咪咁樣呢？ 係啊，佢哋好即係我哋時薪計㗎嘛，我哋去學校幫手㗎嘛。但係呢啲咁嘅工作人員，佢都要你去打針同埋檢測自費㗎嘛。咁我哋兼職嗰啲邊度有 即有能力去做呢200蚊一次呢，当你咁你一个月做两千每咗400喎、我哋断中计嗰啲咪已经係好即做唔到呢样嘢，係咪要全部失业呢？同埋嗰个樽呢掠口水呢係咪即已经唔认可囉，因为以往係掠口水嘅我哋都有做，咁而家係咪掠口水已经全部香港唔认可呢？ 嗯，但黄女士，我想问呢，你头先讲话你心脏问题呢，咁你之前係应该有睇过医生，係咪应该都有医生只係证明你係可以唔使打唔适合打针咁样，因为如果呢个情况嘅话呢，就唔会落入话要自己俾钱去做检测嗰个问题嘛。 但是呢我而家呢因为我医生就唔建议我打，因为之前我唔知道收到呢个消息嘛，是最近先发放呢个消息嘛，咁我就唔知道医生会唔会写信俾我囉。 会唔会睇呢次医生呢反而最简单可能。 咁即係话如果我睇到医生，医生又肯写信俾我，咁我就唔使自费去打，即係唔使自费检测㗎啦，係咪 根据个讲法係咁样讲囉。 哦，咁嗰啲呢口水已经全部唔使㗎啦，冇㗎啦。 因為如果 你已經是證明了你是本身是不適合打的話，就 不需要再去做一個自費的檢測嘛，所以都不用你是不是掠口水咯。 我真的撩鼻咯，如果是這樣，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即是那些自費都是要識字的，撩鼻那些才是。 自費，即如果有醫生紙他證明了我就可以不用自費，有 些部門可以幫我去檢測，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總之佢社區，總之你咧就係如果你係證明咗你係有病嘅，係唔適合打針嘅，咁啊醫生指，咁你去做檢測啦，都要做檢測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唔需要話額外自己俾錢嘅，就係咁樣咯。 但我唔知道醫生會唔會應承我寫字咯。 Okay. 我就未試過嘅。好啊，我試下啦。如果咁樣嘅情形，即係話濺口水嗰啲，以後都唔承認咯。 係啊，要識字先得啊，要撩鼻啊，撩咽喉啊，即係先得啊，係。 即係會將會取消咯，全香港冇人濺口水咯，可能係將來係咯。 係咯，係咯。 好啊， 好啊。好啊，唔該曬，黃女士，同你傾到呢。另一位黃女士打上嚟，早晨。係， 早晨，早晨。 係。係，請講。 係，聽到。 聽到，請講，請講。 我想係喺度分享下我而家個情況，即係覺得非常非常之無奈嘅。因为我是香港刚刚过来了澳门那里隔离了14日，我现在还在隔离着。然后呢突然间就收到个消息，就是澳门情况即刻很严重啦，然后跟着香港又说翻返去又要14日啦。即好像我已经很遵守规矩这样在隔离14日，但是我不知道的情况就是如果我在澳门隔离完之后，我不如我直接去珠海，珠海翻香港嘅时候，咁系咪算系我喺珠海嗰度系中国大陆境内翻香港就唔需要隔离咧？即系话系我系即系因为曾经过去14日之内喺澳门逗留过咧，都要再翻香港隔离。咁即系我个成个个旅程个成本咧，即系个时间成本啊，唔系个钱嘅问题，咁、 okay. 就高咗好多。 黄女士，因为时间所限啊，我哋转头9:00之后再打翻俾你啊。 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連續57日本地零確診的紀錄恐怕斷纜。咁，尋日新增4宗輸入個案。另外，據了解，尋晚亦都錄得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3歲住在深水埗的男病人，他並沒有外遊紀錄。咁早前在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提交樣本，其後驗出陽性，患者樣本的 CT 值介乎32至33，病毒量低。卫生防护中心就昨晚证实，正是调查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另外澄清这名男子并非一如部分报道所指在葵涌货柜码头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澳门昨日新增四名居民染疫，涉及一家四口。澳门应变协调中心说，确诊个案其中丈夫近期曾经有珠海和中山旅行记录，妻子就到过珠海外游。四宗病例核酸基因排序的结果证实是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 澳门传染病防制暨疾病监测部表示，同住的女在7月19号至24号跟随濠江学校舞蹈团由珠海到西安交流，同团一共有30人，25号由西安飞回澳门。女童在7月22号曾经出现咳嗽、味觉和嗅觉丧失等症状，当局推测一家四口当中女儿感染后传染给家人的可能性比较大。港府昨晚就将澳门剔出回港二计划，今日起生效。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选举委员会选举下个月19号举行，提名期在本星期五开始，下个星期四结束。法律界、教育界等等的专业界别，过往是民主派票仓，已经出现选战的苗头，有意参加的人士开始争取提名入闸。据了解，监警会前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定邦正寻求业界支持，或者会参选法律界选委。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亦都表明会参选。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东京奥运会场地单车项目女子海林赛首圈今日下午3:10在伊豆单车馆揭幕。香港代表团夺牌希望之一的李慧思在东奥首度亮相。昨日港队单车队进行了赛前最后一次场地训练，总教练沈金康表示，李慧思目前状态正常，适应亦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日前派发首期电子消费券，市民开心消费之余，应该警惕五花八门的消费陷阱。有市民反映食肆坐地起价，使用消费券享用自助餐的时候，竟然被额外收取70元，变相加价25%。文汇报亦都接获市民投诉，指早前成功透过八达通卡登记领取首批消费券，但是日前他将实体卡的消费券户口转到八达通手机的应用程式，点知系统就当他迟登记，消费券要延迟收取，甚至有市民被锁卡而无法使用消费券。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刚访京返港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透露，曾经就反外国制裁法和内地法律部门讨论法律观点，但至于是否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言之尚早，各界目前无需过分忧虑。郑若骅昨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纳入附件三之后会直接在香港实施抑或经本地立法，而反制裁法第14条不配合反制的法律责任属于民事抑或刑事，他回应说，目前对条文的理解仍然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适时会就具体操作和实行进行讲解。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昨日澳门经验四宗确诊病例，而随着变种病毒肆虐全球，接种疫苗而照样确诊的大有人在，证明新型冠状病毒极难对付，过去行之有效的健康码未必足以应对目前的疫情。政论话，港府一味吹谷打针，而罔顾口岸中门大开，任由高危人士接种疫苗之后缩短检疫期，随时埋下爆疫的隐患。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话，政府发放首期电子消费券，有药房因为向顾客征收额外服务费，遭电子支付商终止合作，亦都有市民投诉商户乘机抬价。部分街市档主就抱怨消费券计划无助生意，大商户先至系得益者。社评认为，当局应该密切留意情况，跟进同消费券相关的各种乱象，检讨得失，趋利避害。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香港经济受到疫情重创，不少工人失业，遭到欠薪，生活苦不堪言。九巴同埋龙运巴士等多间大型企业近日就宣布冻结雇员薪酬，可以话雪上加霜。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劳工界、商界嘅强烈建议，推出短期失业援助金，艰难嘅时刻为民纾困，稳定人心，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內地官媒狠批網絡遊戲是精神鴉片，市場憂慮網遊成為中央監管風暴下下一個目標。網遊股暴挫，社論指中央下半年經濟政策的重點是挖掘國內市場潛力，加強監管將有助推動內需大循環，所以中央加強監管的大方向和力度應該不變，但為免加深內地金融風險，將會因應形勢而調節。星島日報社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咁另外，由于东涌嘅裕东路、顺东路交界咧有交通灯失灵，咁而家裕东路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顺东路，顺东路嘅车都不能够右转入去裕东路，部分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油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窝打路道。在新界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电子消费券，如果你在7月17号或者之前电子登记了的话，8月1号就应该收到第一笔2000元消费券。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 在销售啊、人流啊各方面啊都是有所带动，听到有些增长幅度起码 50%， 甚至倍增都有听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緊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㗎。仲有啊， 咁即係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係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2021年8月4日，消息指一名43岁男子初步确诊，寥属本地个案。 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四人限聚令等延长两星期。 澳门一家四口感染 Delta 病毒，今日启动全民检测。 联合国呼吁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在城市停火，否则后果灾难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听众都讲到了，有关于一些教师一些教职员，如果是即是嚟緊有措施就需要打針啦。如果是未打針啊 ,9 月1号就要喺起啦，就喺公余时间呢自费去定期做检测。咁除咗一啲教职员之外呢，亦都包括公务员啦、医管局员工啦等等，咁就话要做检测啦，每两个星期一次啦。咁另外呢就话，如果你係有医生证明你唔适合呢係打針嘅话呢，可以係有一个资助你去做检测㗎。咁检测方面呢，暂时呢就係话要系接受拭子检测咧，系有阴性证明啦。咁啊，亦都头先听众讲到咧，系咪口水嗰个方式系唔得咧？因为而家系话用拭子检测啊嘛，咁即系要咽喉嗰只啦，咁鼻咽同埋咽喉啦，咁。咁另外咧，而家讲紧嘅深喉唾液测试咧，政府就系冇宣布过系会暂停嘅，咁样继续系有呢一个嘅测试嘅方式系存在嘅咁。 至於安老業界係咪會有一個嘅資助咧？咁呢個都係話啦，記者會嗰度咧係冇講到嘅。咁啊，繼續咧係歡迎大家打嚟1-7-2-3-1-1，講到疫情，講頭先一啲外佣啦，都講到學校等等啦，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7-2-3-1-1。電話旁邊有黃女士啊，早晨。 早晨， 系头先时间所限，请你继续讲埋落去咧，讲关于澳门噶嘛，系咪？ 哦，唔系讲，因为我系香港人啦，过嚟澳门办事，所以喺澳门隔离紧今日。咁但系啱啱就系听到澳门有全民嘅测试啦，同埋即系翻香港仲要14日啦。咁我自己感觉到，因为我自己选择即系作为一个受害人嘅感受咧，嚟到想即系分享一下我对香港同埋澳门两边嘅一啲政府政策咧嘅分享我嘅意见啫。因为譬如好似见到澳门今次有疫情啦，已经乱晒阵脚啦，即系乱晒阵脚就全民喺度测试60几万人，全部都要唔准出去测试。但系咧就反映到我会对香港嗰、那个政策咧会。有少少表揚咯，因為佢係香港係有個情況之後咧，有疫情之後咧，就封大廈啦，一步一步咁樣去測試。咁其實佢都封咗成棟大廈，好多人都會受影響。不過咧就那個感覺就冇亂陣腳咯嚇。咁但係咧就今次我喺澳門，因為啱啱琴日先出院，本來就話24小時嘅核酸測試咧就可以。翻返香港噶啦，咁我諗住都走噶啦。但係後屘突然間今朝早咧又改變政策，話12小時嘅核酸測試，咁即係你做都做唔切嘅其實。咁但係咧就好似咁我會打電話去政府部門去問。咁打電話去佢有個衞生嘅健康嘅一個檢疫中心嘅詢問處。咁佢咧就即係好難打電話去打到之後咧，佢會問你咩事，又轉嫁去。如果你個 case 係咁咧，我轉你去衞生局啦。如果你呢個 case 係咁，我轉你去邊度咯？咁嗰、那個即係詢問嗰個人員咧，係非常非常有禮貌，同埋非常之即係幫助嘅。即係佢你同佢傾嘅時候咧，會感覺好舒服，即係你個心都係暖緊，唔知翻唔翻到香港，或者我使唔使喺呢度即係逗留喺呢度塞咗喺度嚇。咁但係咧就佢哋嗰個感覺比香港我打電話好好多咯。因為我翻到香港嗰時，譬如我打呢個電話問呢個部門。我唔知喎，打過嗰個部門啦，咁即係其實佢哋即係呢個部門同埋嗰個部門之間咧，唔係好協調嘅。 Okay. 即係咁，你要打好多個電話，你先至即係而且有陣時喺香港自己喺香港人打電話打到煩嘅。咁但係咧就另外就係我頭先講緊嘅問題啦。咁我而家響澳門，我仲喺個隔離當中。咁隔離當中，我出咗澳門嘅時候，咁我究竟係咪即係翻唔到香港？我不如直接去國外，咁去珠海嗰度。咁啊，系咪喺國內再翻香港就唔需要隔離咧？咁係即係如果我到時申報，我都要申報我過去14日之內去過邊噶嘛？ 係啊。 咁如果過去14日之內，雖然我喺大陸，咁我去過澳門，係咪都要翻香港又要咁樣隔離咧？ 理論上係喎，應該因為你14日有到過澳門就係噶啦嘛，就算你中間去過珠海。 係啊。 嗯， 咁即係我變咗就係呢個來回成本相當高咯。咁即係對我哋嚟講嘅話。即係一個冇喺意料之中嘅一啲成本嚟緊，但係疫情又冇辦法，咁但係會唔會有啲政府部門或者俾我哋呢啲特殊例子，即係有啲特殊嘅open 型咧？即係我知道係我嘅諗法啫。 OK， 好啊，唔该晒阿黄女士讲到，佢喺澳门嗰个情况啦，都因应澳门有个疫情，咁就打乱咗佢一啲嘅计划啦，令到佢可能翻香港要再一啲额外嘅检疫要去做啦，咁呢个就系阿黄女士佢分享佢喺澳门而家隔离紧嗰个嘅情况。讲到澳门，头先都讲到话1家4口而家就话验到有一个嘅变种病毒啦，咁就60几万嘅澳门市民咧，今日起都要做一个嘅全民检测啊。咁头先阿黄女士都讲到话因为寻日政府已经进入咗一个叫即时澳门政府啊，话进入咗即时预防状态，咁就原本咧话离境要24小时嘅核酸检测，头先黄女士就讲到话12小时。是不是都有啲变动呢？最新消息可以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起倾嘅，有澳门立法会议员林玉凤，早晨。 早晨，萧乐贤，早晨，早晨，香港朋友，早晨。 早晨，我系萧乐文啊。林玉凤啊，头先又讲到即系听众讲到咧话，最新系咪话即系如果你要离境嘅话，要一个12小时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呢个系咪今朝先宣布噶？最新嘅情况系点啊？ 是啊，其实最新的情况就是佢即系我叫凌晨嘅时候咧，佢就宣布咗需要十二小时嗰个核酸先至可以嚟境嘅咁样。咁呢个就因为佢宣布系今日清晨六时开始，咁佢就寻日夜啲先宣布嘅，咁所以都乱噶，因为呢个十二小时就其实寻日开始咧，好多人过关差唔多都要排五六个钟噶啦，咁变咗佢十二个小时其实仅仅够佢过一次关咯，即系佢去做完嘅核酸，你要五六小时先至攞到，跟住就又排五六小时仅仅过到关，咁所以呢个部分咧就比较乱咯吓，咁而同一时间我哋就今朝开始九点钟就要做嗰个叫全民核酸啦，系。澳门做晒嘅，咁就计划系三日之内做。咁而家我哋就个个都喺度 book 紧嘅啦。咁譬如今日就多数公共场所都你都要有个新个绿码啦。而家我哋多数人咧嗰个码咧，你未做核酸咧。譬如我今朝仲係綠碼嘅，咁頭先就會變咗藍色啦。咁變咗藍色就係未得啦，即係話你未做核酸咯。咁我就打咗兩個，即係兩劑疫苗我都打咗嘅，咁都會變咯。咁所以變咗，其實我諗今日就比較要翻工嗰啲人，我哋個個都忙要去做咗個核酸先咯。過關嗰啲都一樣係咯。 嗯，使唔使話即係見唔見到好多人可能都要今日要停一停工啊，請假要去做咗呢個檢測先？同埋其實成個負荷量又得唔得咧？三日之內做曬68万人。 我哋其实而家都评估緊嘅，譬如今朝我哋其实嗰个健康码系统同埋预约系统呢，我今日单即係登入三次，有两次都系单机嘅，咁其实应该都系嗰个电信嗰个负荷佢未得囉，咁你通常你要揿好多次跟住你先揿到入去，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咁第二个问题就我即係政府发布有一个位佢唔系好清楚，就是究竟你做核酸要唔要预约，咁叫大家尽量预约，但系都系有好多人唔预约。咁头先我一个同事就去佢屋企附近嗰个站，佢预约咗嗰个站囉，咁佢去到嘅时候就发觉有几百人喺度排緊队嘅咁样，咁就其实就系都系乱咯，咁样咁 即系唔预约，其实又可以去嘅。其实唔预约都可以照去做检测。 系啦，咁系啦，咁我谂呢个位佢就要，因为唔预约通常系方便老人家嘅，老人家就好多都预约唔到。咁但系可能嗰个信息嗰度要，即系我谂住等间都同政府嗰度提议翻下，清楚少少。譬如唔紧急翻工嗰啲，譬如长者就最好，譬如今朝唔好去啦咁样，即系其实可能要做少少呢啲咯，咁咯。咁另外，因为我哋澳门头先你咪提到，我哋有个叫即时预防嘅， 系啊，即时预防状态咯， 我哋够系啦。即时预防状态就系我哋旧年通过咗一个叫做民防法律制度，咁佢就即系针对打风啊，或者我哋叫做要启动民防系统嘅一个状态。咁我哋其实当时就将嗰啲即系状态分咗五级，一个叫做一般，一个叫预防。而家我哋系第三级即时预防，跟住就系抢救同埋灾难。咁所以其实而家系界定系一个中等程度咯。咁即时预防就系、是譬如八号风球先至会系嘅。咁旧年八号风球我哋做咗一次，咁即时预防。其实有一个我哋澳门有一个即系佢会管埋言论嘅，即使嗰个就系你唔可以乱咁发布，咁就惊会有乱象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好依赖官方去发布即系及时澄清嘅一啲信息咯，咁样。咁所以我哋而家好多而家譬如乱咗嘅地方，都系等紧政府嗰个消息要发翻出嚟咯。 嗯，整体点睇今次政府因应呢几个变种病毒个案嗰啲措施咧，同埋见到市民方面嘅反应又点咧？系咪有啲都话去抢物资？我见有啲报道啊， 有啊，其实寻日即抢噶啦，其实寻日，因为知道嗰个确诊嗰阵时咧，就即系中午至晏昼时间咁样，咁我哋自己即系立法会都开会嘅，开病大会，咁同一时间就不断收到啲人讲话，即系确诊啊，咁去买嘢，咁我自己就收咗好多相，包括我屋企人影俾我睇，超市就抢物资啦，咁我寻晚收工临翻屋企都谂住买少少嘢，咁啲即系食。即刻食得嗰啲嘢，麵包啊、蔬菜嗰啲都冇曬噶啦，基本上乾糧嗰啲都仲有嘅。咁但係即係政府尋日都好快噶啦，反應就一路都宣布話救食物，咁大家唔好去搶咁樣。咁我諗其實最主要澳門你講緊四百幾日冇疫情啊嘛，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鬆懈咯，即係唔好似舊年咁多上屋企有儲糧啊，冇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尋日都係。紧张嘅咁咯，咁而而家市面上最主要都系有啲信息唔系好清楚，同埋因为澳门外雇好多噶，咁佢哋就譬如包括英文嘅信息咧，我哋出得比较慢嘅，咁但系其实佢哋系要知道噶咯，咁譬如因为有啲外雇佢有啲。 本地即係華人外僱啦，叫華裔外僱，佢住喺珠海嘅。咁嗰啲佢哋其實都係好多時去到關口先知道發生啲咩事。譬如尋日過唔到關，就去到嗰個先知道咁樣。咁所以變咗，即係今次而家睇落去就後面嗰啲叫信息發布機制點樣去顧及到外僱啦？包括即係大陸嘅或者其實而家外佣嗰啲佢哋都未知道噶。咁譬如家佣嗰啲群組，咁我今朝都要幫手佢哋譯少少嘢做，快啲話俾啲家佣聽，佢哋都要去做咯。 我見話有啲市民趕住去過關翻內地喎。佢哋係即係主要擔心啲咩咧？擔心封城做即係過唔到去嗰邊翻工定係咩咧？ 其實澳門好多外僱咧就住唔起喺澳門嘅，佢就要去珠海嗰度住。咁佢翻唔到去啦。譬如尋日佢訪問有外僱，咁佢一家人都喺內地，咁佢話我只狗冇人餵嘅咁樣，即係佢會咁樣咯。咁、 okay. 其實因為佢嘅生活重心喺嗰度，咁佢咪趕住過關就係驚第一驚忽然間封城啦，咁第二就係佢可能一家老少喺內地嘅。咁所以佢一定要翻去照顧咯。咁所以琴日趕住過關，多數係呢啲人咯。 O K， 我見 有一啲咧，如果譬如佢單身，澳門僱主可以提供宿舍，佢可以留一留低嘅。 係，但係總之大部分都可能要去翻嗰邊，即係去翻內地嗰邊要住嘅等等。其實今次呢一個嘅一家四口嘅個案啦，都係輸入個案啦。而家暫時話連係，亦都因為懷疑啦，係因為個女咧上個月咧就係坐飛機去由珠海去到西安。咁其實同一班機咧，之前有兩名嘅確診者係南京飛去珠海嘅咁。而家懷疑係一個輸入個案啦。其實你頭先都講到澳門有好長嘅一段時間係冇即係個案㗎啦。咁喺一啲入境政策去防呢輸入個案嘅情況咧，你覺得有冇啲咩可以再调整啊？唔好再发生类似今次嘅事件咧。 有啊，其实今次睇得比较清楚咧，因为讲珠海有两个个案，嗰两个个案咧，佢系坐同一架飞机，唔系同一班机。其实系嗰架飞机咧喺南京去珠海，跟住同一架飞机咧就咁即系载翻啲人去南京。咁嗰个女仔咧，那个女学生咧，佢就坐同一架飞机，唔系同一班机。咁所以我谂第一个。大漏洞咧就係當出現一個個案嗰陣時咧，因為淨係公布咗班機嘛，咁就冇公布話其實嗰架飛機去咗珠海，佢飛翻轉頭嘅，咁佢中間當然你話有嗰個消毒做得夠唔夠呢個可以講啊，同埋以後係咪因為澳門咧，我哋好多人如果我哋由澳門搭飛機咧，澳門機場去大陸，我哋要國際航班，咁國際航班就好嚴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多數人咧都會選擇呢段時間去大陸咧，就去過珠海咯。過珠海珠海搭咁就國內航班啦，咁就冇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包括一個內地佢本身國內航班呢個部分咧，因為佢飛得好密嘅，其實因為冇事嘛，一路都咁。我諗後面嗰度都係要去處理啦。第一個，第二個咧，其實我哋咧，因為疫情一開始，我哋好快就做咗健康碼噶啦，即係我哋就快過好多人。好似快過香港，我哋整曬啲嘢，但係同一時間，因為我哋做咗之後冇事嘛。咁我哋咧就好少去做一个即系好大系统嘅优化。我哋做咗一次咧，就系、是早轮珠海有 case 之后咧，我哋就要求每个人咧就要填翻你屋企嘅地址先得嘅。咁当时填地址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人嫌麻烦咧，佢又会就咁填咗卫生局嗰个地址啊。 哦， 即系有啲人乱填啊，其实 系咯。 因為諗住都冇事，咁同埋仲有啦，個女仔翻嚟過關嗰時咧出咩問題咧？因為我哋澳門人去內地咧，我哋係你可以揀咧，內地佢係個系統咧，佢會問你俾唔俾佢記住你去過邊度噶嘛？即係類似你哋香港安心出行嗰樣嘢啦，咁你都有好多填報啦。因為我哋你知道大家即係港澳人比較關心個私隱啦，咁好多時你就唔俾噶嘛。咁、 okay. 我哋就有好多辦法咧，就你自己記住啦咁樣。咁嗰個女仔最大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個手機咧，佢係如果佢不如實填報嘅話，或者佢填漏幾個地方咧，其實佢過關嗰時。只要佢核酸係得嘅話咧，咁都仲係一個綠碼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呢度討論得最多嘅咧，就話喂，究竟如果佢去咗即係出咗境去咗內地，佢經過嗰啲地方，究竟我哋而家要唔要佢去填？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佢冇填，佢冇自動生成一個黃碼或者紅碼。咁所以變咗佢咪入咗境咯。 好， 係啦。 唔該曬林玉鳳同你傾到呢度。林玉鳳就係澳門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今次呢個個案，佢哋澳門仲有啲咩措施可以調整？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澳门疫情发展，今日起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澳门的人士，不能透过回港而计划回港。由澳门入境本港的人士必须进行14日家居强制检疫。至于澳门确诊新型肺炎的一家四口，基因排序显示他们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澳门今朝九点启动全民核酸检测，全澳41个核检站将会24小时运作，预计3日内可完成全澳市民检测。期间，政府医院基本暂停包括专科门诊、抽血化验同各类检查等服务。各公共卫生化验所、卫生中心同埋卫生站嘅门诊亦会暂停。另外，由朝早6点开始，除咗保障两地正常生产生活嘅跨境货车司机之外，经粤澳口岸出入境嘅人员需持有12小时内嘅核酸阴性检测证明，而经其他口岸嘅出入境核酸有效期证明不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受部分报章访问时透露，日前访京期间有就反外国制裁法同内地部门交流法律观点。他呼吁外界无需对法例过分忧虑，希望外界能够从国家层面去看，如果没有人作出违反国际法的事，无需动用相关法例。人大常委会将于本月中开会，有消息指常委会计划将内地的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在本港实施。郑若骅在访问中透露，法例第14条指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引起本地银行界关注。他说知道有些人可能很担心，但强调不要过分忧虑，若然有国家对其他地区实施所谓制裁，不符合国际法层面，其他国家亦可以作出相应合乎比例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拜登回应纽约州州长葛毛被指作出性骚扰行为的调查报告。拜登说他未阅读报告，未知报告详情，只是知道报告的结果。如果司法部人员在调查过后得出指控成立的结论，他认为葛毛应该辞职。同拜登及葛毛同属民主党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都呼吁葛毛辞职。波洛西说他一如既往赞扬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相的女性，又说明白葛毛对纽约州的热爱和尊重对方所担任的公职，但认为对方应该辞职。舒默就和另一名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没有民选官员凌驾法律，又指纽约州民众值得拥有更好的领导人。纽约市长白思豪就说眼前的事实涉及不合格的表现，他会详细阅读报告，又说知道有权势的人是怎样对待其他人，令人感到困扰和痛苦。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九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190公里，即北纬21.2度，通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162点，跌32点，成交金额1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9点，跌3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8.2跌7蚊，李宁93.4升7.5，安踏体育188.9升15.1，美团205.8跌5.6。 中国平安67.95跌个二，阿里巴巴189.4跌4.1，京东健康73.75升4毫，比亚迪股份265.8升6.4，创科实业145.2升2.7，和谐汽车3.86升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8，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4，人民币6.466。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187，欧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8，跌63，港金现价报16,79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美元，卖出1,81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车龙呢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出。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车龙呢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就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出。咁喺东涌嘅裕东路同埋顺东路交界咧，就有交通灯失灵噶。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裕东路右转入去顺东路，顺东路嘅车咧亦都不能够右转入去裕东路噶。就系裕东路同埋顺东路交界有坏交通灯，经过咧要小心。咁因为呢个坏交通灯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咧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那段比较多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锦田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是锦田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FM926 奥运第一台， 究竟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妈妈第一句说话是跟家朗讲什么呢？ 我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一听到他话声好像啲开心啊、喜悦啊、感动啊全部涌晒上来，变了呢他好像可能感觉到我是话声扁扁地啦，那他就在那里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1年8月4日，消息指一名43岁男子初步确诊，寥属本地个案。 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包括4人限聚令等，延长2星期。 澳门一家4口感染 Delta 病毒。今日启动全民检测。 联合国呼吁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在城市停火，否则后果灾难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法例上咧就未有话全面禁止加热烟啊、电子烟呢类别嘅另类吸烟产品嘅。咁啊，见到咧香港大学咧就有个研究就发现啊，话青少年咧用呢一啲加热烟之后咧，持续出现呼吸系统症状嘅风险咧系话增加咗好多啦。咁啊，其中话用加热烟嘅风险咧，甚至系高过传统嘅即係食傳統香煙嘅，咁啊，究竟呢個研究係點做嘅咧？佢哋仲發現咗啲乜嘢嘅特別嘅點咧？可以同我哋一齊講下咧。電話旁邊咧有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何世賢，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何世賢，講下你哋呢個針對另類煙嘅研究係點樣做咧？同埋係咪主要都係青少年嘅用家方面？ 好啊，係啊，我哋咧係。在香港18區的學校裏面是抽樣啦，就請學生是填一個不記名的問卷的。那我們今次這個報告呢，主要是看他們使用煙草的情況，還有他們是否有一些持續的呼吸道症狀，包括就有痰啊、咳嗽啊等等的症狀。這些症狀呢是跟這個慢性支氣管炎呢是相似的。那就我們是主要分析他們那個使用煙草與呢啲症狀嘅風險啦，咁風險點計嘅咧？就係咧，譬如我哋話嗰啲冇吸煙嘅人咧，有幾多成係有呢啲症狀咧？譬如係兩成咁樣，咁啊睇翻嗰啲有吸煙嘅有幾多成咧？譬如係四成咁樣，咁四成相比兩成，咁個風險咪增加咗一倍啦，係兩倍咁多咧，或者係2.0啦，咁就我哋咁樣就計出嚟啦。咁當然咧，我哋會因為呢啲吸煙與唔吸煙嘅學生咧，佢啲背景啊，佢哋其他嘅習慣都有唔同嘅。咁我哋會調整好多因素嘅。咁調整咗之後咧，通常個風險都會低少少。 咁而家喺個數字上就係咪發現？我見到其中一個結果就係話，食加熱煙嘅青少年啦，那個風險啊，即係頭先講嗰啲慢性支氣管病啊嗰啲風險咧，仲高過食傳統煙嘅喎。點解會係咁咧？又？ 我哋有三個辦法去比較嘅。首先，我哋就咁睇佢加熱煙，佢現時使用，相對於從來唔使用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如果佢從來唔使用咧，佢嗰個有呢啲症狀嘅百分比咧係16% 到啦。但如果現時使用咧，去到34% 嘅，即係雙倍都唔止嘅。咁經調整之後咧，我哋見到係增加咗59% 嘅風險嘅。嗰啲使用現時使用加熱煙，相對於唔使用。咁我哋咧呢個亦都係我哋都係比較。咦，咁吸煙仔又點咧？吸煙仔咧，佢增加咗風險都係由係去到50%。即係話加熱煙59%，煙仔係50%。數字上咧係加熱煙嘅仲高少少，不過咧喺呢個統計學上面咧有誤差關係咧。其實是差不多。 Okay. 即是說以前我們聽見說這些加熱煙是一些減害產品，它的風險低一點。那我們今次發覺原來這個數字就說是差不多，跟煙仔差不多的。那這個第一個做法。第二個做法呢，我們呢是分開看那些煙仔分類的。有些從來不吸煙仔，有些呢是曾經吸煙仔現在不吸的。有些呢現在吸煙仔。那再看每一組裡面呢，他們吸不吸加熱煙和他有沒有症狀的關係。因為我們都估計呢如果是這個關係呢，應該在那些不吸煙仔，即是肺最乾淨的學生裡面呢是最清楚的。就如果那些已經吸開煙仔，他本身已經有很多咳嗽啊，很多症狀的話呢，他再吸多少少加熱煙呢，他可能分別不是很大。那結果就看到呢，在這些不吸煙仔的中學生裡面呢，那個關係更加強的，那個風險增加呢不是 59% 了，去到 88% 了。 那這個第二種那個比較見到都是呢 是增加了風險的。 Okay. 第三類呢更加清楚了，我們就是呢是直接比較那些吸煙仔和吸加熱煙或者兩人都吸那些學生，他們的風險是怎樣。我知道呢很多學生呢不只吸一樣的，吸幾樣煙的這樣。但今次比較呢就是選那些只是吸煙仔不吸其他東西的。咁佢哋係嗰個對照組啦。咁嗰啲淨係吸加熱煙唔吸其他嘢嘅呢，就係、是、嗰個我哋計算啦。咁我見到呢個風險呢係增加咗 46% 嘅。咁呢個係統計學上係顯著嘅分別嘅。即係話呢係正式有嗰個嘅結果，見到呢係吸加熱煙嘅風險呢係比吸煙仔呢係更加高嘅。至於嗰啲並用啦，即係兩人都吸嗰啲呢， 佢嘅風險咧都增加咗咧，係呢個係29% 嘅，亦都係統計學上係顯著咁樣。 哦，即係頭先你講到呢個成46%啦，即係加熱煙個風險啦，吸食比傳統煙高嘅啦。其實係咪更加即係反映要喺譬如一啲禁煙或者打擊煙嘅政策方面，加熱煙可能係頭號，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哋要講呢啲政策呢嘢咧，都係要睇全面。頭先我講嗰啲只不過係話，即係佢吸與唔吸，但我哋咧係要睇對於無論煙民對於使用者，甚至嗰啲現時唔吸煙嘅人嗰個影響嘅，即係呢個公共衞生啊嘛。咁就首先我哋見到呢個數據，見到話如果嗰啲係話要支持加熱煙嘅人咧，係基於一個講法，就係話呢啲煙咧係減害嘅，對於煙民有幫助，已經係站唔住嘅啦。第二，我哋知道咧，世衛都話啦，用呢啲咁樣新型煙草嘅唔吸煙人士咧，如果用咗嘅話，呢啲新煙草嘅話咧，係會有3倍機會咧，係去使用傳統嘅煙草嘅。咁我哋知道全香港得10%嗰人係吸煙啦，有90%人唔係吸煙嘅嘛，係嘛？咁所以如果你俾跟新嘅煙草去吸引呢啲嘅本來完全唔想吸煙仔嘅人咧，佢咧會先試咗呢啲嘅新煙草，然之後咧進而咧去吸傳統嘅煙咧，咁嗰、那個係非常之災難性。 咁而家睇到呢啲另類煙啦，頭先尤其是講到加熱煙嘅危險嘅地方啦，即係風險啦。喺除咗立法層面上面，即係而家嗰個法律仲喺度傾緊啦，即係仲未通過嘅。仲有啲咩可以做咧？你覺得政府？ 其實政府應該係俾一個清晰嘅信息，市民知道咧佢嘅立場係點樣。佢係咪有一個清晰嘅時間表，話俾我哋知幾時幾月幾日香港係會完全係禁煙呢？因為呢個煙草嘅禍害已經幾十年啦，已經太耐啦。以前我哋無知，而家我哋都清楚知道嗰個禍害喺邊度。每年有7000香港人係死於吸煙或者二手煙嘅，係每一年比起沙士，比起而家新冠肺炎都要多嘅。咁我哋唔可能係持續落去唔做任何嘢嘅。 即係你覺得個目標係要全面喺香港禁煙，任何地方？ 當然係嘅，呢、這個都係好多地方好多國家都有一個所謂係無煙嘅目標㗎啦。我哋叫做一個煙草中局咧，有啲係25年啊、30年啊、3年等等都有嘅。咁喺外國有啲嘅控煙團體都係鼓吹緊咧，係去到2030年嘅時候咧，係完全禁止商業販賣煙草，因為覺得呢個係好唔人道嘅一個事情嚟㗎。你冇可能去殺害人民，然之後賺錢㗎嘛。所以謀財害命㗎嘛。所以我哋應該有個清晰目標，然之後咧立咗一個法例，幾時我哋會一個期限係咁多㗎啦。之後嘅法例咧就會配合去到咧點樣去達到呢個目標，包括加税，包括咧係禁煙區嘅擴大，點樣去保護我哋屋企嘅細路仔唔好受到二手煙之苦。點樣可以保護我哋唔受到鄰居二手煙之苦？點樣去到限制展示呢啲煙包，好似澳門啦、咁樣嚇。好多嘢都可以做嘅。 係，但暫時譬如喺立法層面啦，見到之前2019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啦，都係未通過嘅。見到有啲議員就話提出啦，就話不如禁電子煙啦，但係加熱煙方面就用規管嘅方式。即係兩個，佢反而覺得加熱煙係規管就唔係完全禁喎。你自己又點睇呢個做法呢？ 佢哋一啲可能係基於利益考慮啦，咁呢個就係好唔應該嘅，即係因為香港都係受呢個世衛嘅控煙公約嘅之下，我哋要遵守嘅。咁第二就可能有啲係基於誤解啦，即係誤以為呢啲嘅加熱煙係一啲減害產品啦。但呢個完全係冇事實根據。咁有啲實驗室嘅報告係話，佢呢啲成分呢有啲係比煙仔係低，有啲係差唔多，有啲呢甚至更加高嘅。而有一啲呢甚至係煙仔冇，係淨係佢有嘅。包括有一種呢係有，即係佢呢啲加熱煙嗰個累嘴呢係有啲膠嘅成分。 係 ,ok。 係100度到嘅温度呢就會釋放出一種呢係甲醛與山埃類嘅化學物咧係有劇毒嘅，咁會唔會呢啲物質係令到嗰啲嘅青少年吸咗之後會有啲嘅反應咧？或者其他嘅需要好多年嘅研究先知道。但我哋唔希望等到好多年之後，好似傳統嘅煙仔咁樣，發現好多癌症、心臟病、中風、糖尿病，先至去到做嘢。咁佢哋得到今次我哋嘅結果睇到之後，係香港本身嘅 的中學生，他們如果吸了這些加熱煙是有這樣的危害，就去釐清這個的謬誤，去到呢去保護我們的中學生去全禁這些煙草。 Okay. 啊、何世賢，我最後我想問一句，剛才你說完全禁煙的意思是禁賣煙還是禁在香港食煙呢？因為如果禁賣煙的話，會不會可能即反而私煙的問題更加猖獗呢？ 我們都有做過一些調查呢，是去訪問市民的，我們做了幾次呢，都是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的市民呢是同意香港呢是完全，第一是完全去禁止售賣，甚至呢都是同樣的百分比是完全禁止是去使用的。 嗯， 這個當然我們可以詳細再談的。 Okay. 因為就你去禁止售賣是容易過禁止使用的。 嗯， 如果沒有這個商業的售賣的話呢，那個舉例你不禁止人使用，他可以自己家種嚟吸嘅，咁呢、這个嗰、okay. 个程度好有限嘅啫。 好啊，唔该晒何世贤，同你倾到呢度。何世贤就系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母语系中文，又爱上日语嘅李琴峰，喺获奖小说《彼岸花盛开之岛》里边，将中文、日文、台语还有某些琉球语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他知道在宜兰的原住民当中有一种和日语混合而成的语言，所以他就做过语言实验，将三种语言混合使用，这个是一个新的尝试。 有评审认为《彼岸花盛开之岛》这个小说的内容融合多种语言做安排，突显日语是在变化的，因此这本书扭到芥川奖对日本文学的意义很大，这个可能是评审比李琴峰得奖的原因之一。彼岸花盛开之岛描写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开的岛最海边，失去记忆的少女雨实来到陌生的岛最，接触岛上人们的生活文化，岛民粗的语言是相当独特的日本语，但是另外有一种称之为女语的语言，只有上了年纪的女性才能够学习，作为历史传承之用。这座岛屿只有女性才能够传承历史，担任所谓的岛屿领导人。领导人称为诺罗，暂译为竹女。最高领导人是大诺罗，大竹女。故事写到大竹女下令雨实同埋同龄嘅尤娜一同成为竹女，同雨实、尤娜同龄嘅男孩托茨不得学习女语，但系佢系偷偷咁学习，女语学得比尤娜仲要好。托茨唔明白点解男生唔能够学女语，无法当竹女。雨实同埋尤娜承诺托茨，两个人如果能够当上竹女，就会改变男生不能当竹女嘅规则。并且承诺亦都会教托茨历史。 点解岛上嘅男性冇法子做领导人，冇权力呢？呢个系作者幻想嘅乌托邦。佢要突破人类社会自从农耕社会以嚟嘅男权社会。但系乌托邦亦都唔系完美嘅世界。呢座岛有光明面，亦都有阴暗嘅一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彼岸花盛开之岛》日文版，作者李琴峰，由文艺春秋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星岛日报》咧嘅报道啊，讲到话珠海市因为有新冠肺炎嘅确诊个案啦，咁啊，当地政府咧就系有一啲严格嘅防疫措施，咁啊，抽走咗一啲本身咧系驻码头嘅检测人员咧，去到其他嘅区嗰度驻守啊，咁啊，导致嘅问题系咩咧？就系内地本身咧有一啲运沙船嘅船员咧会系运沙嚟香港啦，咁呢啲船员就冇办法做到检测啦，亦都令到一啲嘅运沙船咧系滞留咗喺一啲嘅港口嗰度啊，成个情况。点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香港建筑业物料联会行政总裁凌康顺，凌康顺，早晨， 早晨，萧生， 早晨。而家你系咪都听到我先讲嗰个类似嘅情况？就是、运沙船喺由珠海过嚟嘅过程有啲问题啊？ 冇错，嗱，我等我解释少少啦。我哋从七月第三礼拜开始咧，广东省嘅疫情咧开始紧张同埋严峻啦，有啲本地亦都有啲输入嘅个案啦。咁我哋国家嘅 疾控部同埋啲卫生部门咧，就调走咗好多人手检测嘅人手啦，就从个码头去到一啲主要嘅城市度做检测嘅工作嘅。所以因此使到一啲主要嘅码头，譬如话湾仔码头啊、中山码头咧，都变咗佢系唔够检测嘅资源同埋人手嘅。呢个系，所以咧就直接。由七月第三个礼拜开始到目前咧，都影响咗一啲清关嘅程序同埋时间啦。佢平时嚟讲咧，我哋当湾仔码头咁啦，因为香港差唔多有九成嘅沙石嘅进口咧，都系从湾仔码头嗰度清关。 珠海嘅湾仔码头， 冇错啦，珠海嘅湾仔码头。咁就平时咧就讲沙石嚟讲，讲石啊，因为对香港好重要嘛，建筑业。平时嚟讲，每日咧都系可以清25只等船嘅，但系而家咧，因为佢系有限度嘅检测咧，所以只系可以清到3-4只等船啫，每日。但系咧， 真系好远，二十几只变咗3-4只， 个量嚟讲系真系好远噶。所以就暂时对香港石嘅供应咧，就未曾有明显嘅影响。因为我哋香港都有一个储备啊嘛，我哋可以用一个礼拜到啦，所以尽量我哋希望今日礼拜内咧可以解决到或者有个。方案出嚟，所以变咗我呢几日都有将个事情通知咗香港发展局，同埋亦都我有联络中联办啦。咁睇下佢哋可唔可以联络国内相关部门咧，去有个舒缓嘅方案俾我哋。 咁如果解决唔到嘅话，你头先话一个礼拜啫，嗰个储备挨到，咁之后嗰个影响会系啲咩咧？ 之后嘅影响咧，就有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有些地盘嘅工程啦。就有啲要重新编排过啦，可能有一部分咧就要延误都唔定嘅。咁佢哋如果重新编排过咧，就有啲系唔需要用混凝土嘅工序咧，就预先做咗先咧。即系其他即系用混凝土嘅工序，可能要压后啊。咁大家都知道混凝土对于香港嘅建造业系相当重要嘅材料嚟噶嘛。所以变咗咧，如果你压后嚟讲或者延迟都系有限啦。咁就呢、這个咧就同以前唔同啦。以前一两年前咧，我哋亦都试过有一啲石仔供应链嘅问题啦。但完全因为啲矿场啊嗰、那个供应发生咗少少问题。但今次完全唔同嘅，而家石仔供应链都好稳定嘅。但最主要嚟讲就系码头嗰啲检疫。人員啊，資源唔夠嘅啫，而家。 但係咪香港一定要係頭先講嗰啲嘅碼頭嗰度運啲即係混凝土嘅材料嚟嘅咧？有冇第二啲方法嘅咧？又 係而家香港咧，每年我哋咧就用1500万噸嘅沙石咧，咁就差唔多九成咧就由廣東省嗰度嚟嘅，因為大部分呢啲礦場咧都係廣東省噶嘛。咁就廣東省個礦場咧，現時嚟講係越嚟越多啦，但係個規範咧。就越嚟越嚴格嘅，咁呢個係好嘅，因為我哋國家係要配合環保嘅方向去做啊嘛，呢個係，咁就九成嚟講都係由廣東省嚟啦，咁最後嗰 10% 咧就係本地啦，因為本地我哋有個本地礦場喺南地啊嘛， 係屯門南地， 冇錯， 咁所以屯門南地嗰個就即係最多都係做到幫到少少手嘅啫，就唔會。即主力是不会来自屯门南地这里的嘛，那些问题。 对了，它10%都是100多万每年的生产。那我们石仔来讲是做混凝土主要的材料来的嘛。所以变如果个香港的石的供应不稳定，变了你对于混凝土的供应链都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是 有没有听到工地反应怎么样？即是 暂时稳定。暂时冇问题噶，咁我就最新消息就系，琴日我都有联络中联办啦，佢哋已经将呢件事情反映咗俾交通部啊，甚至乎海关总署，咁而家佢哋谂紧方案，睇下可唔可以将主要城市嘅检测人员调派一部分翻去主要嘅码头，嚟、 okay. 舒缓而家挤塞嘅情况嘅。 Okay. 好啊，唔该晒林汉松，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你，多谢第四啊，小姐。 好，林汉松咧就系香港建筑业物料联会行政总裁。发展局方面有个回复嘅，就话咧本局已经从业界了解咧，因为广东省需要加强新冠病毒疫苗嘅疫情防控工作咧，从而影响相关口岸为过境船员作核酸检测嘅能力，令到跨境石料运输受到影响啊。特区政府咧就会同广东省政府咧商讨有关嘅事宜，并且研究解决嘅方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